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我要给您讲述的是另外一位当代音乐家的故事。他从幼年时期开始接触并学习大提琴，并且曾经留学于世界知名的音乐学院，师从各国大提琴演奏名家。70年的时间演奏教学，他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提琴。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教育家胡国尧。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下胡老，听他讲讲自己的音乐生涯。他是我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1950年进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大提琴家黄元礼教授。曾进入匈牙利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学习5年，成为该校第一位大提琴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执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在长期的演奏和教学实践中，融中西方教学之所长，研究整理出一整套科学的教学方法，对我国大提琴教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世界水平的大提琴教授胡国尧的故事。胡国尧1935年出生在江苏，今年整整80岁的高龄。和胡老见面是在北京昌平区的森林提琴厂，得知我们要来采访，胡老非常高兴，给我们讲起了他第一次接受采访上电视的经历。 95年那个时候，中央台的东方之子栾姆非要我上那个东方之子。可是呢，我了解那个东方之子啊，都是起码县委一级的，做了有正级的才能上。哈，我这个拉琴的，我说后来一来问我的时候，因为一般上电视都要钱，我说我没那么多钱，我出不起。那个女孩说，我们找你的不是你要上的，两回事儿。我们想报道你的琴，就是你的够格。后来我就接受了，就是第一次，就是东方之子的栾姆把我这个情况介绍了一下。正好我那个时候是刚开个那个教学40周年，我从事大提琴事业50周年的一个音乐会。这个呢，就是他报道了以后啊，可能全国各地都知道了。后来各个行业都效仿我这个，搞师生音乐会，好一串都出来了。 您等于带了个头儿呗。 我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学生建业，不是我没想到这一条。学生啊就觉得咱们一块儿台上拉拉琴，上台给观众表演。我说这个建议挺好的，后来我就同意他们的意见。后来他们就是学生自己筹了一些钱嘛，因为有场租费啊，还有请乐队啊等那些劳务费，这个都得花钱的。后来就 看了还挺成功。 嗯， 学生是小学的学生、中学的学生、大学的学生，已经毕业的，在美国的，就是几个学生加上我自己的，就是一共差不多2个多小时的音乐会。 嗯， 但是呢，基本上蛮长，音乐会蛮长，很难的。 对。 中央台看到这以后，就准备给我做一个栏目， 哦、 就这么来的、嗯，是这么个情况。 那是1995年的时候。 对，嗯、对我是，大概十岁不到吧。 嗯。 开始从事这个大提琴事业， 那太早了。 咱们国家的第一批，从小我9岁半那时候， 9岁半，嗯， 开始大提琴事业。所以说，我就到95年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从事了他50年了。 啊，50周年，那时候 50周年，这么个纪念音乐会。 对， 学生呢都很踊跃。最后一个节目是我们那个大概是差不多58大提琴吧， 嗯， 一块儿拉两个曲子， 嗯， 那个一个教育报的一个记者，他说，你拉这个就是你们拉这个曲目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知道怎么自己就出来了， 嗯， 挺感动， 嗯， 他说也好听也感动， 嗯。 他说很感动我， 嗯， 完了他写了篇那个教育报上写了篇报道，那几个报都报了，人民日报、海湾版、那个北京日报、那个北京晚报，反正北京那些报纸基本上，光明日报这些都报了， 嗯， 就是报道了这个，大家一块儿觉得。就是很亲切，老师跟学生一块在台上演奏， 嗯， 而且呢互相交流，这个由最小的一直到最大，由幼儿园的一直到三四十岁的 成年 都有，哎，嗯，是呢，就是成了一个好像这个家庭系统的这种，嗯，大家族的系统的感觉， 嗯， 就是很亲切，观众呢也从头到尾都很有。我们拉的时候，好多那个观众都掉眼泪的时候，教育报说，我掉眼泪，我看旁边好多人要都掉眼泪了，就觉得这辈子不容易，就说那么多学生一块儿演奏， 嗯， 我本来想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的拉琴的，以前解放前那拉琴的是地位很低的。属于下三流的那种人物，所以说呢，我自身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是呢，就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大家一块儿的能够有这么个效果，我当时挺满意的。 嗯， 当时给我们报幕的是一个中央台的，电视台的一个。播晚间新闻那个女的保姆员 主持人啊， 她说她我没报过音乐会，她一定要来 啊， 当然是不花钱的，她要来嘛，我们也不要她钱，钱没有，就是做一次实习性质的， 嗯， 那是她刚刚大概是上班也不太久，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都这些人都一块都进亲戚了， 嗯， 还有照片这个， 对，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这一生中间是50年代外派的最后一批留学生， 嗯， 咱们50年代派出去的这些人呢，基本上回来都是国家的骨干。 当时外派是到哪个国家去学习？ 先到俄罗斯。 哦， 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把那年我们的学生全轰回来了。 哦， 我们的院长不甘心，后来听匈牙利啊还有名额， 嗯。 就把我又继续从，等于我就是两个国家， 嗯， 一共6年前后在欧洲待了， 嗯， 是那个时候6年可是不太容易，因为所有费用都是国家出的， 对， 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姐姐我们说，你们一个人要一个农村的生产大队，而且是大的大队来养活你们， 嗯， 所以你们回来一定要回报的。 嗯， 这都是不是你们自己出的钱，是 是他们出的钱，老百姓出的钱，你必须回报。 嗯， 所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根据这几个精神来一直在工作。所以说我现在今年80了要，我一直还在那儿教学，帮就是帮助国家能多培养一些人，培养一些人。我培养这些人呢，基本上那个时候各个团的大团的骨干， 嗯， 就是首席吧，大提琴都是从我班上出来的。 大提琴演奏的 首席， 嗯， 都是从我班上出来的。 嗯， 所以说呢，我也可以这么说吧。周恩来这句话在我身上我是兑现了， 嗯， 而且呢可能有过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让后代啊有点益处，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就行了， 嗯，没错。 我并没要求那个自己发财啊，那么些那出名都没有， 嗯， 我这些名词都是别人给炒的，不是我自己想炒。 也是因为您有成绩。 对，都是因为我干了一些事情吧，也不能说干得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应该说从我60年毕业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 嗯， 那个时候呢我同时就进了乐器制造行当。 嗯， 因为咱们那时候的琴啊做的质量啊没法拉， 哎， 专业没法用，我就进入了这个提琴制造厂， 嗯， 哎，所以说那时候一直在提琴行业里头啊努力， 嗯， 直到现在就是专业基本上能够用了， 嗯， 就这个水平，我就跟我 对 这一生中间在那个学校里面这么服务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没错， 应该这么说。 您年轻的时候学琴， 对， 都是用外国的琴吧？ 对， 嗯， 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们以前用的都是，因为这个乐器是欧洲的， 对， 就像咱们做二胡似的，你让洋人做二胡，能做出二胡是吗？ 好， 哎，咱们做的洋的乐器， 嗯， 当然也是同样的， 不行， 就说你要做到那个。人家要求那个声音是不需要一些知识的， 嗯， 正好我在欧洲的时候，在匈牙利的时候，跟这个做琴的跟那个修琴的那个师傅啊关系搞得很好，他们啊给我讲了好多这方面做琴的知识， 嗯， 都是顶尖的师傅， 嗯， 所以说回来以后呢，通过这些慢慢的他们都接受了这方面以后呢，声音现在声音质量都比以前好多了。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胡国尧还是坚持每周定期来到提琴厂给工人们做指导。他这辈子离不开提琴，也不想离开提琴。 因为这个琴本身啊，说句实话没有什么太玄妙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振动学，物理的振动学，发音学的一个关系，都把这个关系弄通了，他的琴就好听， 嗯， 弄不对声音就不好听就像你一个人穿衣裳似的， 嗯， 衣裳这个裁缝给你做的合身，你又漂亮又好舒服，做的不合身呢，哎，不是这儿你箍着你就是那儿，他这个老妨碍你， 嗯， 就是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对， 也就是你就做合适了才行， 嗯， 所以我现在呢做的工作主要是这工作，嗯，就是给他们把那个物理关系都弄通了， 嗯， 这样的声音就好听了， 哎， 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木头资源说句实话不如欧洲， 哦， 他们人少森林也不少， 嗯， 咱们国家的森林快砍光了， 嗯， 现在呢就是这些资料弄来了以后尽可能不要浪费，做出一个是一个，将来都有用，我的目标是这个， 嗯， 节省国家的去资源要做得比较好，这样的话嘛，每一个树做出来以后真正的达到这个树长的作用，因为做一个琴的木头，尤其像大的琴，没有500-600年以上的木头是长不成的。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要做的琴都是起码宋元那时候的木头。 这些 清朝以前的木头种的木头才可能做一琴。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树长500-600年也是，活500-600年也不容易，是吧？ 对， 还要砍下来，还合不合适这个？不合适就不只能做别的东西，不能做琴。 对， 而做琴的木头呢，又不能做家具。他做琴的木头，除了那个面板那个木头白松呢，可以有一点的做的用处，其他的那个木头都硬杂木。都不能做家具。做琴的可是好玩意儿。 对，就是琴本身它有一个这个对声音这个震动的那个要求。 对，就是它，因为这种木头根据他们做了好几百年以后啊，觉得这个木头发音出来是这种声音。 对， 所以说呢，一般的它就是两种木头，背板跟侧板前头这是枫木，枫木是带花的。 好， 你看到吗？这个像虎皮似的。看到吗？ 带有虎皮花纹。 对，这个就是天然花纹 啊。 这个花纹能变色的，你看这边是浅的，这样一来就变深的了。看到吗？ 对， 这是完全自然的。 自然的啊。 完全自然的。这个呢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年轮啊，像那个能用尺子画的似的， 竖纹。 对，这是白松，就这个年轮啊，宽窄跟那个片脚啊都是很直溜的，这样的声音才能出得来。 是背板是枫木，面板是白松， 枫木。这个是非洲的那个乌木，这个是那个枣木或者红木或者是。这种那个缅甸呢、或者是泰国啊，他们这方有这种木头， 琴钮和琴头， 这个配件， 配件 最好是乌木。 这一部分是琴的什么部件呢？ 这是叫指板，因为那个手指头老在 对， 而且呢，这个金属丝老在这儿震动，它必须得用硬木，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就说这个琴还不是很漂亮，有的非常漂亮，真跟老虎一样的。我看这个琴可能好看。 这是一把大提琴， 你看看 啊， 这多漂亮！ 对， 跟东北虎一样。 还像个虎皮的那个感觉啊。 对，东北虎皮一样。 就 是，可是这个木头是天然长的，不是，就是画上去的。 不是画上去的。 对。所以这种声音出来就比较好听。 这个小提琴呀、这个背板用一块就可以。我看 有一块的，这大提琴也有一块的。 大提琴也有一整块。 最大的那个贝斯啊，就是这么大个的，也有一块。 也有一整块的。 那个树就800年以上。 这很稀有了。 对，那就是唐朝的木头了。 对。那要像说用了这么多的这个珍贵木材的这个琴，是不是就很贵了？ 对，当然这个漂亮不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那个上面的年轮啊，就是长得圆不圆。你一个宽一个窄，一个宽，你那个做出来以后发音不是太好。 那个年轮长得还得均匀， 要很圆。也就是说，这个树长的地方跟周围环境，要比较适合。才能长成这样，每年都长那么多，它一轮一年呢、对不对？ 就是它生长的环境要求比较稳定， 对， 气候不能变化的太剧烈。 你想，这么大的琴身，起码这么大的树吧， 对， 它去掉边了，是吧？它要从中间长出来，你想这多少年了？ 没错， 对吧？那就不是一点两点了。所以说呢，做琴本身它是经过了数百年的研究跟那个，它已经成型了，就是说非得这样才能好声音。 要别的样子，欧洲人也拿了很多种木头，很多种的试过。 嗯， 但是呢，最后还是确定就这两个木头一块能做好生意。 哎， 跟咱们这儿做琴一样。 嗯， 比如说咱们的板壶是拿叶克跟那个桐木这两种做出来的。 对， 这样的呢，那壳比较硬， 嗯， 也比较脆，声音出来呢梆梆的。 对， 加上这块桐木呢，桐木比较软，它容易震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原理发音学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对， 出来音色不一样，因为形状不一样。 嗯， 欧洲人那个做琴呢，他主要是模仿人的声音， 哦， 就是他们觉得人的声音是最美的。 嗯。 人的唱歌发音啊，就是这讲话的是吧？ 嗯， 四种提琴，小提琴，小提琴有两个，一个是拉高音的，叫第一提琴、第二提琴，中提琴， 嗯， 跟大提琴，还有一个叫低音提琴。 提琴，嗯， 这是五种提琴，它就是人的五种声音。 哦， 你高音最尖的是最小的琴， 嗯， 是吧？稍微低一点的叫二提琴，你中音就是在那个唱的比较低的， 嗯， 声个儿比较大的、比较粗的叫中提琴。 中提琴， 男高音男声里头，哎， 比较浑厚的， 比较高的， 嗯， 是大提琴。 大提琴， 哎，男声里头比较低的，叫。 低音提琴， 哎，它是因为欧洲这个和声需要，所以说呢就分着这么多声部， 嗯， 这样的合起来以后呢，它那个声音就非常协和，非常好听。 嗯， 比如说中国那里头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声 ， 哎，声出来以后啊，声音它是带和声的， 嗯， 是吧？也是挺好听的。 对， 可是呢。这个羊的和声里的更复杂一些， 嗯嗯， 因为咱们是中国音乐呢是单线条的比较多， 对， 羊的音乐都是带和声的， 所以才产生了它的那个交响乐， 对，所以说呢就这种情况之下呢，一个乐队出来需要像人的合唱的声音一样， 嗯，对， 这样的话呢它就分出了很多，木管也有这样，铜管也有这样，都是这个几个声部合起来的，他们都是这个意思， 组合在一起很和谐的发出这个声音，它就美了， 这样它就好听了， 没错。 西洋乐队的气势这些是没有其他乐队可以比的， 嗯， 咱们现在的民乐队是根据西洋乐队套出来的， 对， 就是觉得人家那个不错，所以说就去起了， 也来一个组合啊， 对，就是说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咱们都吸取这个国外的， 嗯， 为什么叫胡，胡本身就是外国 外来的、 哎， 对， 所以说呢二胡本身也是外来乐器， 嗯，也是， 这是唐朝呢是吃进了一批， 嗯，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提琴吃不进来， 嗯， 现在也要吃进来了， 没错， 其实呢民乐跟京剧地方戏都用了大提琴的贝斯，因为咱们低音琴不如人家的， 对， 胡琴可以， 嗯， 但是低音乐琴没有， 对， 咱们不太注重，现在呢用了以后呢就能丰富多了， 哎，就是说现在它应用和学习教学还应该是非常多的， 对， 嗯，所以您就一直在忙碌着是吧， 教学是吧， 对，在教学。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在和胡老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提琴的热爱，对提琴事业的热衷。那么他是怎么开始学习大提琴的？这期间又有怎样的经历呢？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硝烟滚滚，